就兄长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了。 贤弟，仕途可谢恶呀。贤弟， 众兄长同是山野村夫，他有济世之才，我有经纶满腹，若是终老山林，我倘若金榜得中，我定能福泽乡里，为黎民造福啊。 见七尺男儿。 哪里县报？ 报报报报能啊！ 贤弟，县保乃是下策呀。 师徒长了此方，我孤告何用？ 贤弟，你可知连出污泥而不染呢？ 世风日下，别无出路。 贤弟呀， 这宝瓶记得林兄弟妹肺腑言， 一落孙山无言去见江东边，无名期盼地秦欢、 你夫妻一血宝瓶就像前 老平是我命长天刚难吃，如花就在咫尺间， 幸保未伤人耻笑， 兄长为何也劝 求官须走，谈当路幸保怎么能我清光， 平南，南追。想平步青云做高官，切莫优柔寡断呐、 啊，公公。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 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 公公。 子。 是一路劳累，不光是，不光是，还为妻。 了机关，我老了不依你 宝瓶乃龙宫之物吧？三日之内献不出龙鳞，满门抄斩，活灭九族。我的吴大人，三思啊！ 来，黑云压城，为救公主性命。 去，身上龙鳞。你答应被逼无奈，我你答应了，我娘子，娘子，我 你再不是红龙泉边的血人。当初我抛却琼楼玉宇来到荒村，未除大旱，你我泉边滴血是何等情景？我二人攀危岩，踏荆棘，采药行医，救过多少乡亲？只说是福泽乡里侍奉婆母，抚养泉儿，共享天伦。可你却不甘清贫，一心想越龙门。我曾告诫于你，仕途多险，洁身自爱。你对天盟誓，天见你心。 娘子， 如今你千里还乡，泉儿呀呀呼唤，婆婆展开笑颜，为妻喜迎亲人。你却巧言舌辩，说什么要见龙鳞，无名啊无名！你甚至揭开龙鳞是鲜血，龙鳞连着我的心，难道为了那点点的露水前程，毁了我立命之本吗？你 娘子 如此狠毒，如此不信，如此无义，如此绝情，你真叫人寒心呐！ 无名，欺瞒圣上，抄斩满门，抄斩满门！ 认出 出宝瓶，出自龙宫啊，偏偏是祸不单行。恰恰此时公主阁下不治之症百样俱全，只是缺少龙鳞。圣上命我3日之内交出龙鳞，治好公主的病症，万事皆休。3日之内交不出龙鳞，满门抄斩，破灭九族，是孩儿万般无奈，回得家来，只得将我妻堂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 何处无伤？ 听众朋友，唐山市评剧团演唱的评剧《红龙泉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